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温姑尾鱼没有说话，倒是一直怡然自得的离机开口了：“ 温先生，此时后悔，未免不太适合吧？” 看似淡然的口气中，显而易见地透出威胁的意味。 早些时候你怎么不后悔？游雄是去请你的时候，你大可以不来；温姑公子向你讨要的时候，你大可以不给。你来也来了，给也给了，放到了三座仙山的神仙临门一脚，你跟我说你不玩了。做神仙可不能这么着啊，你说对不对？ 那是那是。 温姑尾鱼显然是很满意离机的表现，大棒过后金元出场。 只是借用一下先生的皮囊袋而已。 温姑尾鱼微笑着安慰温神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甚至不介意做慈爱状去抚摸瘟神的秃脑壳。 待仙山的神仙醒了，人间的极意已过，我会把场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不会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。我也不会忘记先生的功劳，自此后先生的香火是断不了的。 香火二字击中了瘟神，他沉默了。他是谁？瘟神呢？不要以为沾上神的都过着舒服日子，他大小总算是个神，那又怎么样？自古只有敲锣打鼓送瘟神，跟人人争抢的财神不可同日而语。别的神仙都有舒舒服服的神仙府邸，自在安闲，他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，居无定所，食不果腹，稍一露面就惹得天怒人怨，整日架颠沛流离，荷包瘪瘪，纯衣百结。知道的道一声瘟神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处飘来的过路恶鬼呢。再这样混下来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曰死，二曰亡。罢了，人活着，神活着，还不都是为了图口饭吃吗？横竖已经上了贼船，最后一刻还装什么迷途知返，立地成佛？心一横，终于递出了那个攥得紧紧的皮囊袋。爆竹升起，街头攒着巷尾，声声辞旧岁。焰火花耀，一门临着一户，朵朵迎新春。传说除夕夜放爆竹是为了惊走年兽。这一夜的宣平县，户户烛火通明，守更待岁。谁也不曾想到驱走了年兽，迎来的却是无穷无尽遮天蔽日的恶疾呀。正月刚过，宣平县便传来大疫的消息。那几天开封府上下正为了年初五福茂钱庄的三尸命案忙得焦头烂额，这一晚讨论案情，至丑时方理出了些头绪，凶嫌的排查范围一缩再缩，眼看那团迷雾就可能明朗开来。宣誓太监陈公公就是这个时候到的。往常在宫里见到时，陈公公总是一副不紧不慢、不急不徐的调调，拿着架子的同时也拿着嗓子。不管是宣要见驾的臣子，还是去整治犯了事的宫娥，都会摆出一副看花逗鸟的姿态来。你若是露出心急火燎的神色，他定要用他那辨识度颇高的尖细声音哎呀呀起个调子，然后无意识地翘起兰花指，细声细气地同你讲些官家面前切忌不耐，稳重端容方显我大宋气度的话，嗡嗡嗡嗡嗡嗡，直如文营共舞，鸦雀齐噪，怎一个崩溃了得。因此上，当这位素日里行婉约之道的陈公公忽地跨出豪放派的步伐，自开封府衙外横冲直撞，直至书房门口，气沉丹田，一路疾呼包拯何在的时候， 事情的严重性不言而喻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堪称奇疾如风，说不了两句话，陈公公便火烧火燎的要包大人赶紧入宫见驾。看那情形，若非顾忌着包拯是二品大员，他撸起袖子就要上前来拽了。简言之，开封府诸人还在瞠目结舌不明所以之中，陈公公那边已经连推带搡将包拯请进了轿子，起轿走人。看来是有轻重缓急，大宋气度也要审时度势，因时因地制宜。整个后半夜，开封府诸人的心头忐忑，展昭打发王朝马汉出去探听消息，两人去了半晌，回报说差不多在同一时刻，南清宫、王丞相府、庞太师府都有轿子急急往皇城去了。听了王朝马汉的回报，展昭没说什么，倒是公孙策喟然长叹道： 唉，如此阵仗怕是出大事了。 的确是出了大事了。御书房内，翡翠鎏金丝香炉中的龙涎香雾袅袅上升，四下旖旎，颇为微妙地浮动着周遭低沉且凝滞的空气。年轻的天子坐在书案之后，面无表情地扫视着垂手而立的几位臣子，顿了一顿，又将目光转到书案下战战兢兢陈词的宣平县令身上。宣平县令的额上早已渗出了细汗，他的声音有些抖，腿肚子也一直打颤，但他尽量压服这些反应，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回报这些天发生在宣平县的事。临来时，他打了无数次副稿，将遣词造句一再润色，务求雅正功利，因为风闻这位天子喜好尔雅文章，他甚至梦想天子会被他的辞采或者风范折服，遗憾着之前怎么就没发现他这颗遗落在朝外的明珠呢，当场擢升他为一品大员。所以在准备的过程中，他一度热血沸腾，一度眼眶发热，一度以为祖上冒着青烟，光大门楣有望，甚至数次喉头发梗。宣平县突如其来的这场大疫，直接促成了他和当朝最炙手可热的人物直接会晤，简直是老天开眼，一眼相中了他，佛光普照，偏没照旁人。汇报完毕，天子没有说话，在座的几位权臣也都默然。宣平县令的心中有些忐忑，一颗心在希望与失望的水域上下沉浮。俄请天子挥挥手，示意他退下。 这就退下了？ 失望瞬间暗淡了他眼中的希冀之光，整颗心扑通一声沉到了最深处。但他还是故作镇静地行礼告退，动作堪称标准，举手投足无懈可击。如果那个时代有所谓的大宋官员礼仪基准，那毫无疑问他能成为举国上下的标兵模范了。谁知道呢？或者天子会为了他这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退场而赏识于他呢？跟在宣室太监陈公公背后出门，无比眷恋地回望那扇向他渐渐掩上的门，终究还是心有不甘，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向陈公公表示：公公啊，下官方才的表现如何呀？陈公公半晌说不出话来，他开始怀疑这个县令是不是脑子有病啊。大灾当前，连他这种常年在宫中走动的人都知道轻重，这人头猪脑的县令还在纠结自己的御前表现。于是陈公公当机立断，言简意赅地回了一个字：呸。 众卿有何想法，但说无妨。 还是天子最先打破了沉寂。庞太师缩了缩脑袋，慷慨地把第一发言权让给了旁人。垂垂老矣的王丞相刻意压低了清嗓子的声音，看情形他也没有先动的意思，年岁已大，欲尽告老还乡，他便愈是谨言慎行。 这个年纪万一出言不慎，哪儿还有翻身的资本？明哲保身，不说不错。包拯的眉心深深蹙成一个川字，脑中飞快地闪过宣平县的若干资料。可巧年前复审过宣平一桩命案，现役情况还有印象。宣平又称宣平，去京畿百二十里，3672户，10022口，这是前年的数字，到今年户数口数都应该有增。方才那宣平县令说，一级散播速度极其之快，河县中疫者十之一二，那便有2000余人病重，不治立坟者逾百，有一级症状者不可计。这是那县令离城时的统计，离城之后紧赶慢赶，一日到京，为防待急，又在太医院候查数日。这几日中，宣平县内又有何变故？越想越是心惊，天子说了些什么，他竟是未曾听到。与素日议事无异，还是八贤王最先开口。见八贤王开口，庞太师先松了一口气。 啊，本来嘛，你是小皇帝的亲戚，说错了说差了都不打紧，就该你先出头，为大伙试试水深水浅。 八王爷果怀悲天悯人之心呢。 臣以为应该速从太医院抽调名医前往宣平。 说的倒也没错，有病可不得治吗？天子的脸隐在暗影之中，半晌嗯了一声，没有讥赞，却也未见反对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言。